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2018年哪些行业可以引领全球经济的增长，五大领域、五大商标，投资者要认准。然后我们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俄罗斯政府呢却推出了高额的母亲基金计划。那么俄罗斯目前人口状况怎么样？母亲基金能不能够取得政府想要的促生效果呢？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韩国实现了首例的无人机配送成功，2022年之前或许可以实现无人机配送的商业化。好，让我们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了解更多的有趣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2018年将会有哪些行业成为这一年的引领型行业。来看看2017年在香港股市集中上市的公司行业呢，就可以一目了然了。2017年香港股市走出了一大波的牛市，港股的上市公司中，互联网、新能源科技方面的新经济公司成为了募资的主力。2017年不管是美股市场还是港股市场，科技股的爆发都成为了支持大势的重要力量。相关市场人士表示，2018年的全球投资热点呢，很可能由五个商标来引领。那么他们会是哪五个商标呢？好，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介绍。 那么说到2018年引领全球经济的新产业，那我身后背景墙上的这几个产业以及其代表公司啊，将是市场着重关注的重点。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电动汽车市场。那么在2017年呢，我们已经看到各大车企陆续的公布呢进军电动汽车的时间表，而这其中呢，特斯拉无疑呢是一个领军的企业。那么在2018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产业中的新趋势是啊，电动汽车呢进一步的主流化、平价化，并且呢朝着货车等市场进军。那其中呢，特斯拉的入门级平价电动车 Model 3呢将开始向普通的预定客户交付，那么这将进一步推动电动车在主流产业中的市场份额，并且呢推动其他车企呢加速向电动车转型。那此外呢，特斯拉发布的纯电动卡车 Tesla Semi 目前看来的市场需求呢是非常的利好。而分析人士认为呢，电动卡车将颠覆传统的货运行业，将大幅度的提高货运的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因此呢，在2018年呢，电动汽车将继续的面临巨大的商机。那此外呢，电商零售啊也将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一个新产业。但是呢，当前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啊，电商巨头的线下化以及呢传统巨头的线上化。因此呢，在2018年也许我们会看到这两种竞争模式呢在中间点找到一个有趣的平衡。那么在2017年呢，亚马逊是收购了线下零售全食超市，那阿里巴巴呢也同时布局线下的渠道。而同时呢，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啊，传统零售巨头沃尔玛呢朝着线下加线上的复合型零售商转型。此外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让人啊充满期待。那包括呢谷歌公司在内的科技巨头将会继续的投资和研发呢不同方向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且呢我们会逐渐看到相关产品的功能升级，提高呢用户体验。那此外，虚拟现实 VR 和这个增强现实 AR 也将面 2.0 啊，又一年的市场推广化。而在这一年，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推动力啊，是来自于苹果等手机的制造商。而最后呢，分享经济呢，将会继续成为新一年全球经济的一个推动力。那咨询公司 Roland Berger 就预计说，到2018年呢，全球分享经济的规模有望达到5200亿美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进入2018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政府呢将从这一年开始，在降低居民死亡率和提高出生率方面展开积极的工作，并且进行一个人口政策的重新调整。俄罗斯政府将拨款大约是24亿美元，约合158亿人民币，保障生第一胎的俄罗斯妇女在小孩1岁半前每月可以获得大约是1200元人民币的津贴。而对生育第二个或是第三个孩子的家庭推出特别的质押贷款计划。在眼下俄罗斯经济身处困境的这么一种背景之下，总统普京推出这样一个大额度的生育奖励计划，也凸显出了俄罗斯人口危机的深重。好，我们来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一项法令，俄政府将从2018年1月1号起，为生育第一个孩子的贫困家庭，在孩子年满18个月之前，每月都可以拿到1.05万卢布左右，约合1185元人民币。在列宁格勒州，月收入不超过46071卢布的三口之家，生育第一个孩子能够每月领取9724卢布，直至孩子满18个月。 не знаем даже, как здесь разместиться. То есть у нас вот стоит детский игровой столик. Вот, проход, сами видите, не очень широкий.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одвижные игры здесь уже никак не поиграть. Плюс здесь, наверное, вместе стола,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появится маленькая кроватка. 按照补贴政策，政府将为生育第二、三或以上孩子的妈妈提供45.3万卢布一次性津贴。新政策出台后，这项津贴还将延长到2021年。此外，那些在明年一月以后生育第二或第三个孩子的家庭，还能申请一项特别贷款抵押计划，年利率高出6%的部分可获得国家补贴，有50万户家庭将在未来5年受益。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普京执政后推出的生育补贴政策曾经让俄罗斯经历过短暂的生育率上升时期，特别是生育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增长。不过最近两年，俄罗斯的人口状况再度恶化。 前面报道的采访中，两位俄罗斯的年轻父母呢都谈到了再生育孩子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经济压力，这意味着家里得换更大的房子。不过呢，后面一位采访的母亲也表示，他们对于这次的生育津贴之高感到有些喜出望外。那么眼下的俄罗斯人口危机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它又是怎么引起的呢？好，下面我们就一块儿去了解。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口多年处于负增长，人口总数从1992年的 1.49 亿降到了2013年的 1.43 亿，而其中还包括了每年会有数十万的外来移民。俄罗斯劳动力的储备也面临着日益枯竭的境地，劳动力缺口高达1000万，由此导致了劳动力的价格高昂，特别是在俄罗斯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木材这些资源富足的区域，青壮年的男性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人口自然减员导致居民外迁，形成了大量的无人村落，田地荒芜，城市间100公里的地区呢，往往是社会和经济的荒漠地区，被称为是俄罗斯的黑洞。然而现在，俄罗斯在欧洲部分的黑洞已经占到了整个陆地面积的1/3。另一方面，俄罗斯除了生育率低之外呢，人口的人均寿命也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02年俄罗斯总人口的平均寿命的预期呢才 65.3 岁，其中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足59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预测显示，21世纪的上半叶，俄罗斯人口的下降趋势将会持续。而联合国人口组织为俄罗斯做出的推算就更加不容乐观了。他们说，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数量将会减至 1.21 亿。日趋萎缩的人口是俄罗斯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社会各界对于该国人口危机的关注，最终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从2007年开始，俄罗斯推行了母亲基金项目，使得该国出生率一下子提高了 30%。 2012年开始，人口终于实现了正增长，达到了 1.43 亿，这是从1991年以来的第一次。2015年该国人口为 1.463 亿，提前完成了该国的人口政策构想设立的目标。2017年的11月底，俄罗斯卫生部表示，2005年的时候，俄罗斯公民平均寿命是65岁，到了2017年呢，提高到了 72.6 岁，在增速方面领先世界，进入了前三名。可是，就目前俄罗斯国内人口形势来看呢，人口问题依然十分的严峻。一方面呢，虽然生育率有所提高了，但还是在低水平徘徊。2015年，俄罗斯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全俄平均值仅为 1.777， 确保距离俄罗斯人口再生的 2.15 的总和生育率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除了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呢，以欧洲部分为代表的其他地区，家庭生育意愿依然是很低的，无法保证俄罗斯维持稳定人口总数所需的人口出生平均水平。另外一方面呢，尽管俄罗斯人口政策中也一直把吸引外来移民作为弥补人口损失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因为近年来境外俄罗斯人归国移民潮有所回落，俄罗斯经济衰退呢，导致了对移民的吸引力在下降，加上俄罗斯国内其实也存在着对引入外来移民的忧虑，境外移民很难成为俄罗斯人口稳定的实质性补充。所以继续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提高国内居民的生育意愿，仍是保持俄罗斯人口增长的最有效途径。说白了，要保持人口增长，还得靠自己生。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和俄罗斯一样，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人口生育意愿低、人口萎缩的现象。而未来呢，人的很多工作岗位是可以由智能机器来取代的，比如在快递物流行业，无人机将是未来的运送主力。在去年的12月，韩国邮政局呢首次使用无人机来派送快递，这是韩国首次完成无人机的快递业务。当时无人机飞了4公里，完全实现了全程的遥感自动化，派送了一个8公斤的快件。而完成投递业务之后呢，无人机又立刻安全返回了出发地点，这也为韩国研发无人机快递配送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本周韩国邮政部门表示，2018他们将会继续加快无人机快递服务的研发力度，今后呢将重点用无人机来解决山区以及岛屿等偏远地区的物流难题。好，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来关注 韩国无人机送货示范运营的航线。从位于韩国最南端的全罗南道高兴郡到隔海相望的德良岛，单程距离为4公里。出发前，高兴郡邮局的工作人员将快递物件装到无人机上，无人机按照提前设定的航线在50米的低空飞行，将快递物件送到德良岛，由快递员卸下物件后再返回出发点，往返一趟只需要不到20分钟，比一般快递节省了一个多小时。示范运营中所使用的无人机最大载重为10公斤，最长飞行时间为40分钟。无人机采用了自主导航系统，全程自动飞行。为了保障飞行安全，研究人员还为无人机设置了程序以应对突发状况。若机身搭载的摄像头和传感器感知到障碍物，无人机会根据情况自动进行躲避、返航或迫降等操作。另外，无人机投递的精准性也较高，误差范围仅为30-40厘米。韩国计划首先在岛屿、山区等交通条件不便的地区展开更多的无人机送货示范运营项目，在技术成熟、商业模式建立后，逐步扩大到地理环境更为复杂的城市地区，并争取在2020年实现商用化。业内不少观点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韩国在无人机飞行和商用化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法规也急需跟进，为推动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创造环境。 未来的物流行业，无人机配送将会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现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为实现无人机快递商业化，正在放宽对快递行业的各种限制。早在2016年，亚马逊就宣布与英国进行无人机的快递合作服务。用户在亚马逊上订购重量在 2.3 公斤之内的商品的时候，无人机将会在半小时之内把快递送货上门。而 DHL 也成为了欧洲第一个获得官方授权的无人机快递企业。而在中国呢，几大快递公司都表示自己已经开始着手研发无人机快递，并进行了试投放。阿里巴巴公司就表示，他们的菜鸟网络就研发了无人机群，在去年的11月满载了6箱货物，耗时9分钟，飞越近5公里的海峡，为农村淘宝提供了物流服务。这也是国内首次完成无人机群组的跨海快递飞行。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的话题呢，转向虚拟货币比特币。比特币2018开年不利，价格遭遇了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开年的下跌，跌幅呢在去年12月18号创下的19511美元基础之上继续扩大。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比特币会在2018年有一个下行的趋势呢？到现在为止，这样的论断是很难做出的。而在2017年，比特币的起步呢，十分的强劲，随后整个2017年可以说比特币是风生水起，甚至引发了全球资本对于加密货币的疯狂追逐。在2017年结束的时候，比特币价格累计已经上涨了 1300% 以上。比特币价格的增长呢，还带动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的出现。在去年12月，华尔街就推出了比特币的期货合约。对于比特币，一些西方国家呢把它奉之为数字黄金，而中国呢鉴于其金融风险，禁止交易平台的比特币交易。那下面我们就把视线转向加拿大，一起来看看在2017年结束的时候呢，加拿大央行行长波罗兹罕见地接受了加拿大媒体的访问。在采访中，他谈到了四个让他睡不好觉的加拿大的经济议题，其中一个就是比特币在该国的投机狂潮。下面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比特币交易的介绍。 虽然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波罗茨告诫人们，比特币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赌博，但不少人认为比特币的辉煌还只是刚刚开始。 All I know is right now the chart looks like the left-hand side of an Eiffel Tower, and that's pretty rare in the financial business. So I think everyone would agree that it's a risky thing to buy at this moment, but okay, if that's what you're into, just read the fine print. 比特币这一数字货币领军者虽然币值大起大落是常态，但其总的走势是单边大角度上升。加拿大央行行长波罗茨把比特币目前的上升曲线戏称为巴黎埃菲尔铁塔两维图像的左侧。那么比特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比基斯做了介绍报道。什么是比特币？比特币除了是非实体的数字货币，可以在网上跨国界流通之外，另一个特点是不受任何政府、中央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的控制。虽然比特币可以被用来买房子、买地或者是买任何值钱的东西，但现在比特币更多的是被当作投资的工具。比特币如何运作？比特币运行的最大障碍是在没有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做保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同一个比特币不会被同时多次在多个地方被使用，也就是比特币的信用问题。比特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设立公共注册机构，每个比特币的每一次交易都被多个独立的特殊电脑用解算数学难题的办法核实注册，成为该比特币的块链的一部分，而且这些记录永远不会被删除，也几乎无法被黑客操纵。比特币是怎么制造的？ 新比特币是由那些参加核实注册比特币交易的电脑挖出来的。这些从事比特币交易核实计算的电脑，每核实，也就是解除数学难题一次比特币的交易，就能够得到一定比例的比特币奖励。在比特币出现的早期，业余爱好者用自己的个人电脑就能从事挖掘比特币的工作，但现在 blockchain 数学难题的难度越来越大，需要大功能电脑才能解除数学难题，挖出比特币来。挖掘比特币不但需要强大计算功能的电脑，而且要耗费巨大的电力。比特币一年耗费的电能相当于32太瓦小时，或者是北欧国家挪威一年的耗电量。为啥要用比特币呢？使用比特币的好处是交易成本低，至少是低于传统银行和清算银行所要的交易费。第二是可以让那些身处严格管控外汇国家的民众避开政府的管控，购买国际资产、商品和服务。比特币是否已经泡沫化？比特币在2009年刚问世时很不值钱，到2013年价值是15美元一个比特币，2017年年初时的价格是1000美元，现在远期交割的期货价格每个比特币已经逼近2万美元。至于比特币的价格还能升多高，或者是会跌多低，许多人都有自己的预测，但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的预测会成为现实。 过去的一年当中，比特币的风生水起、疯狂升值呢，在加拿大也引发了一股追逐的潮流。在2017结束之际，加拿大央行行长波罗兹发表了对于该国经济的四点看法，他特别列举了四个让他睡不好觉的经济问题。一个呢，是银行和金融系统越来越依靠网络来运行的情况之下，网络安全以及黑客袭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该国的房价虚高以及加拿大人债台高筑的问题。第三是青年人的就业难的问题。第四呢，就是比特币的投机狂潮。他特别警告投资者不要被比特币像巴黎埃菲尔铁塔左侧图那样的价格单边的上升图形所迷惑，要知道把钱投进比特币，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就是在赌博。好的，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加拿大。眼下呢，这里还处在新年的假期当中，放假的时候亲朋好友团聚，餐桌上谈些什么呢？少不了会谈谈政治吧。那么政见不同者一块吃饭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候该不该谈政治呢？这是个有意思的命题。在加拿大就有专门的媒体专栏作家就这个话题呢谈了自己的看法。好了，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广播公司法语部的议会事务记者博维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在他的政治专栏里介绍了关于是否在节日聚会的时候谈政治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Il y en a une qui dit oui, il faut, on peut parler de politique pendant le repas des fêtes, mais de façon très encadrée. L'autre dit non, ne parlez surtout pas. 一方的意见是，当然可以谈。多伦多礼仪专家丽莎奥尔是这一派的，他认为政治话题不是不可以谈，但是在节日聚会这种喜庆场合，主人家最好设立一些规则。 Dire pour ouvrir la conversation, cette année, ayons de vraies discussions sur ce qui se passe dans le monde, à la condition de faire preuve de courtoisie. 例如，要文明礼貌，不能爆粗口，并且接受对方跟你的看法不一样。说到底，我们只是交换意见，不是参加辩论比赛。为了防患于未然，主人还应该在排座位的时候做一番风险评估。 Notamment.Ne pas placer deux personnes entre qui ça pourrait brasser autour de la table. Essayer d'éviter donc de placer des gens qui ont des opinions politiques contraires. 不要让两个立场相反的人坐在一起。你让一个铁杆川粉跟一个看见特朗普的脸就心烦的人坐在一处，当然会吵起来。另外，在按政治立场把客人分开之外，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再让脾气火爆的人坐在一个耐心的人旁边。最后，要承认人类的交流能力有限的现实，及时转移话题，改谈天气、旅行、孩子们的趣事等等。作为客人，要跟随主人在话题上的指引。